咁好啦，政府亦都讲到话咧，就系打咗疫苗，提高呢个接种率之后咧，就会咧系考虑放宽一啲嘅处所嘅一啲营业限制啊。咁包括咧就系讲紧譬如食肆咁样啦，而家 D 类运作嘅形式咧嘅食肆咧，咁就可以咧就让一啲嘅打咗针嘅人士，但系同一啲未能够打针嘅小童啊、长者咁样，喺 D 类运作模式嘅食肆里面用餐，可以咧开到12人一台，同埋咧再晏啲咧就系去到收工嘅。咁而另外咧就系讲到话，譬如酒吧啊、卡拉 OK 等等咧，亦都可以增加咧同台嘅数目等等嘅。咁好啦，另外咧都讲到话咧，就政府嘅人员咧，咁就如果系打针之后，亦都可以享有一个打针代替定期检测嘅啲安排啦。咁同埋咧就系知道而家商界好多一啲嘅鼓励打针嘅一啲嘅抽奖啊，或者优惠嘅活动啊咁。咁政府咧亦都系民政事务总署咧嘅牌照事务处咧，亦都设立咗一个推广疫苗接种嘅抽奖牌照热线啦。咁让咧呢啲企业咧可以去到透过呢个抽奖咧去到登记嘅。咁另外咧，都话系会系设立一啲嘅电子针卡咧，方便携带嘅一啲措施啦，譬如安心出行啦等等。咁好啦，一系列嘅一啲鼓励打针嘅措施啦。但系同时咧，都寻日咧就政府有个说法咧，都引起大家同埋传媒嘅关注。咁就讲到话咧，就系如果吓，即系如果不幸地出现咧就第五波嘅疫情嘅时候咧，咁可能会有啲限制措施。咁就系话咧，系食肆啊、学校啊、宿舍啊、地盘啊呢啲嘅地方咧，系嗰个感染风险比较高啊。咁所以寻日政府就话咧，如果当下一波嘅疫情嚟嘅时候咧，政府会研究系咪限制一啲未有打针嘅人士进入呢啲场所。咁都相信咧，引起咗即系社会上啦、网上面啦、传媒之间咧嘅一啲好多嘅讨论。咁今朝早咧，特首林郑月娥咧就喺出席行会之前咧，都再俾记者咧去问到呢个问题，系咪要惩罚市民咧？系咪惩罚一啲未打针嘅市民咧？咁特首就话咧，就唔系话要惩罚市民，咁但系咧就讲紧话嚟紧嘅抗疫工作咧都要避免一刀切啊，即系费事咧就系爆疫之后吓，又要咧令到一啲嘅商业活动啊、学校面授课堂啊时开时闩，咁会造成好多嘅影响。就话咧政府唔希望一刀切啦吓，咁亦都系咧。可以在这个的有一些的保护底下呢，就作出取舍，让一些打了针的，譬如学校环境就是老师学生呢可以做回面授课堂，或者是工友呢可以回到工，这样那就不可以视之为惩罚，或者呢吓市民呢就一定要打针。咁大家又点睇呢个嘅情况呢？如果真係下一波嚟嘅时候，係咪真係需要有一个咁嘅疫苗嘅即係分别嘅措施呢？比如我哋嘅电话係1872311,1872311, 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一起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6月1号朝早10点。 我哋唔係去罰市民，但如果大家記得喺4月12號我公布嘅抗疫新路向咧，都係提出希望喺以後嘅抗疫工作咧，可以避免需要一刀切，就對於商業嘅活動，對於學校面授課堂咧，係時開時關。 政府提出如果有第五波疫情，或者会限制未接种疫苗人士进入食肆及学校等等特定场所，特首林郑月娥否认做法是惩罚市民。她说如果本港八月底之前达到较理想的接种率，即使有第五波疫情都不用采取这类措施。11点，警方和商界合作举办钓鱼电游演习，邀请46间中小企参与，结果有32间公司点击至少一封钓鱼邮件，中招率高达近70%。当中以云端文件分享以及疫苗接种计划为主题的是最易令人受骗。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网络安全组总督察叶卓宇， 这个响起了一个警号的。假如呢这个员工的电脑受到恶意软件嘅感染咧，黑客就可能會藉住漏洞入侵住整間公司嘅網絡，後果可以係非常之嚴重嘅。 下午2点，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宣布，電話智能卡實名登記制度嘅相關法例已經獲行會通過，周五刊憲，下星期三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期望在今年9月1日之後分階段實施。 整個登記制度我們在諮詢文件和諮詢的期間都說得很清楚，目的是為了防止 一啲罪案發生，亦都協助去偵查一啲涉及使用電話卡嘅罪案，以堵塞咧呢啲漏洞，亦都係避免市民受騙，同埋保障翻咧電信服務嘅健全，同埋咧通訊網絡嘅安全。 四點半，本港今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6宗係輸入個案，1宗本地個案，患者係灣仔警署一名軍裝巡邏小隊嘅35歲男警員。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先講一講一個天氣嘅最新消息先。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咧係現正生效嘅嚇，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咁好啦，我哋而家係講緊咧就係政府發起咗一個全城起動快打疫苗嘅運動啊。咁大家有咩意見呢？電話1872311。嗱，電話旁邊請嚟嘉賓就係醫學界嘅立法會議員陳佩賢。陳佩賢你好。 喂 ，hello， 我陳佩賢。昨日就有好多一啲鼓勵打針嘅措施啦。不過好似輿論更加關心嘅咧，就係即係昨日政府講到話，如果咧就係出現咗第五波嘅疫情嘅話咧，就要研究係咪限制未打針嘅人士進入譬如食肆、學校、宿舍、地盤、圖書館等等呢啲嘅高危場所啊。你點樣睇呢個嘅講法咧？ 先讲限制先啦。我自己睇就系我都等紧政府嘅研究，因为咧点解咁讲咧？第一点咧就系曾特首旧年11月施政报告佢宣读嗰时候讲咧，就系政府每一个决定都系基于科学同埋专家意见嘅，系冇深入任何嘅政治考虑。咁我想睇下那个背后嘅科学嘅理据系乜嘢啦，即系打针同打针出去区分佢出嚟。咁你第一点啦。第二点咧，我自己睇咧就系话，如果假设有第五波啦，而每一次每一个1234波咧，都系由开始由境外输入个案先嘅，大家有留意到嘅情况咧。咁而我自己睇咧就系每个月咧，根据政府俾立法会嘅资料咧，每个月都有4-5万人士由境外地区嚟香港。豁免接受強制檢疫的安排的，每個月都有的、由去年1月開始到現在仍然每個月都可以放幾萬人這樣做的，又不用強制隔離的。好啦，我就想、如果限制香港人區分打針不打針，我自己想會不會，我反建議這些叫豁免的安排加入這些叫他打針的考慮呢？因為那個講緊每一次第幾波來都是由境外輸入先的嘛，系啦，咁呢个可以谂，要谂下啦。咁同埋第三咧，就系讲紧，因为佢对讲头先讲就系话对食肆同埋呢商业活动嘅影响啊。咁然后咧，之前咧试过，我记得系有几次咧，佢就宣布咗一啲嘅防疫行政措施啦，然后继而就有人嘈，有议员嘈，或者系市民嘅意见啦。咁然后咧就佢就政治嘅决定推翻咗之前嘅安排，例如。禁堂食禁咗一日就完咗啦，咁所以我就要谂清楚，究竟政府头先你讲嗰个安排，即系第五波，然后跟住打针唔打针，入唔入到食肆嗰啲咧，咁佢就头先讲嘅都系一啲可以大家讨论嘅考虑嘅要点，因为之前都经历过嘅。 你头先讲嘅即系要严防外地输入，咁呢个就呢、這个冇人会反对啦。咁亦都系即系政府亦都唔系讲紧呢方面嘅，即系如果系讲紧。真係個疫情啊，喺社區度擴散，譬如話真係出現咗所謂第五波嘅社區嘅感染嘅爆發嘅時候，咁咧就先至咧就係喺呢啲嘅處所上面施加一個打唔打針嘅限制咁。 喂，點解我點解咁講咧？我解釋多半句啫，俾你講啦。我感覺到咧就我唔係好嗱，當然就係區分打針唔打針，要大家討論係咪咁樣區分啦。同埋第二咧，其實我嘅感覺就係、是我哋其實香港市民已經好努力。去做防疫工作噶啦，亦都唔做得唔差嘅。你谂下，由撲口罩到、社交距離，然後跟住嘅翻工翻學就限制，或者出街夜晚冇得食飯，去六點堂食咁樣，我哋香港人都合作嘅。OK， 好啦，跟住，但係我自己睇到咧，好多時候係當有防疫嘅工作咧，係限制咗聽話嘅香港人，但係啲境外或者其他啲豁免嗰啲咧就冇限制喎。咁所以我就點出呢個嘅 嗰個一個咁嘅分別嘅啫。其實我同意頭先你講嘅。 不過即係頭先，如果你講話，即係當然啦，即係過去嗰幾波嘅疫情，即係有啲都係嚟自一啲嘅境外輸入嘅情況啦。咁但係咪嚟自你所講嘅一啲豁免人士？就是那些病毒的源头呢，这个可能要再去研究一下。不过即如果第二波即下一波真的出现的时候，因为政府的讲法就是说不希望一刀切时开时删，令到商业活动啊、学校等等又要停晒，所以才有一个疫苗的即分别的安排。即可能会有人不同意，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下一波疫情的时候，你覺得又應該點咧？係咪真係要停曬佢咧？如果唔打，即係如果唔做呢個打針分別嘅話，咁就停曬佢噶咯，係咪咧？ 而家講緊其實我哋香港喺個防個抗疫工作都做咗一年半啦，都差唔多一年半嘅時間。咁你大家都明白，究竟如果當有疫情發生，我哋係要做啲咩工作嘅？即係每一波嘅發生。咁例如我哋要加強檢測啦，要將佢隔離啦，要將有隱形嘅個案或者關聯嘅，要將佢抽出嚟啦。咁呢啲都係嗰個防疫同埋清零嘅方法嚟嘅。咁但係你話打針同埋唔打針，將佢區分，然後跟住入食肆或者唔入食肆，頭先講過啦，幾個考慮。咁等個政府自己中意研究完之後，又出嚟講下個科學理據同埋佢食肆同埋商業嘅影響咯。因為個打都會相信都相當大。 好啦，陳佩賢，不如都要同你講下呢啲嘅一啲鼓勵嘅措施啦嚇。嗱，而家政府就帶頭啦，咁就話係讓一啲接種嘅政府僱員嚇，接種疫苗嘅政府僱員可以享有疫苗假期啦。咁好多企業啊，同埋公營機構咧就跟隨啦。咁以至到咧好多商界咧都推出一啲嘅疫苗嘅優惠啊嚇，或者係抽獎啊等等。咁除咗即係譬如話海洋公園啊，最新係迪士尼啦嚇，都一啲嘅現金優惠券啊，就港鐵又送出咗五百张的全年车票啊，有些金融机构又推出一些的定息的存款啊，或者是股票被人抽啊，甚至有地产商送楼添。咁嗱，呢啲你觉得商界推出咁多呢啲优惠去鼓励人打针，你觉得有冇问题呢？ 我自己觉得有几个要点嘅，一就是最系一个正面的鼓励嘅咧，我觉得是鼓励疫苗是应该的。咁但系你话系咪有诱因啊，或者系现金券嗰啲咧？大家讨论。咁而第二咧，第二个重点系咩咧？第二个重点系打针呢个动作系我希望仍然都系自愿，即系嗰个打针去打针嗰个自愿，唔想打针嗰个都系自愿嘅。因为咧有个如果有个好大嘅压力，然后继而将打个比喻啦，去打针，但系而当中例如有啲长期即系有啲病患。或者佢本身嘅身體有敏感，然後繼而佢去打針，然後發生咗一啲嘅事件咧，咁就變咗到時候就好難去處理啦。因為好多時候，因為打針嗰個過程係你嗰個人係直接簽同意書，然後佢自己負責噶嘛。咁你問政府，佢好多時候都話冇同個打針冇直接關係。咁嗰個部分咧，我覺得我頭先講第二個要點係最緊要，我仍然都覺得。如果有开自愿的，那我仍然都是觉得自愿的安排是在个疫苗当中是比较恰当的情况。 就有啲嘅醫學界咧都有唔同嘅意見啦、討論啦。咁譬如話早前咧，港大公共衛生學院講座教授林大慶就話咧，咁新冠疫苗嘅接種率遠遠都未及呢個群體免疫嘅程度啊，未打針嘅人咧應該感到羞愧。你同唔同意呢啲講法？ 唔評論教授講嘅嘢啦，咁但係我自己睇頭先講啦，個重點係喺自愿同埋唔自愿嗰度嘅，因為講緊比簡單嘅概念數字喺香港以前打疫苗嘅百分比啦，我哋咁多年都會推動大家打流感疫苗嘅一啲高危群組。咁例如喺老人家65歲以上咧，喺我哋有嘅立法會嘅數字咧，呢幾年係有上升嘅，由三成四成，最近期嘅流感疫苗針，老人家最支持政府同埋打疫苗噶啦，咁大概都去到四成幾，啱就嚟掂到五成嘅啫，即係流感疫苗年年都打喎，

咁另外咧，佢就話冇打針嘅人咧，就例如唔可以去圖書館啊、體育場館啊，即係啲政府嘅公共設施啦、啊，甚至食飯茶樓啦、啊。咁我覺得有好大班人咧，佢哋嘅身體係打唔到針，佢哋唔係唔想打。咁我覺得呢班人為數都不少啊。咁我又覺得點解佢哋唔可以享用政府嘅設施咧？圖書館啊、體育館啊，咁佢哋有納税嘅喎，佢哋係香港人嚟嘅喎，係咪？係啊，咁點解佢哋有佢哋盡咗公民嘅義務，佢哋又去納税？嗰啲全部設施都係我哋市民可以享用噶嘛？咁點解因為佢唔打針就唔俾佢用呢 o、okay, k 好啊，多謝曬朱女士嘅意見啦。嗱，其實今朝早特首都有被問到呢個問題㗎。咁佢除咗講到話，即係唔想一刀切，就唔想咧就下一波出現疫情嘅時候咧，又令到啲商業活動啊時開時關之外咧，咁佢都有講到話時間表同埋適用嘅處所咧都係未有細節嘅，因為佢話咧就最好唔使用啦嚇，唔使出現呢個情況啦。佢話咧，如果成個香港社會都能夠喺未來三個月，即係八月底之前，就達至比較理想的接種率，就令到整個社會建立了防疫屏障，就算真的不幸有第五波疫情，高的接種率就令到政府有信心是有疫苗屏障，就不用採取剛才提及的措施，所以就其實這個是研究階段的，就未有一個落實的一個時間表和一個情況的。接著聽聽眾周先生在這裡，周先生你好。 是，你好你好， 請講。 是，我覺得呢，若果嚟緊咧有第五波嘅時候咧，咁我哋真係要考慮，唔係好似前一二三四波咁樣咧，所有嘢停曬，所有人都唔做得任何嘅嘢，而就係咧要分開，有一啲高危嘅人士，佢未打疫苗嘅，可能有啲嘢咧就唔可以做，一啲打咗兩針比較安全啲嘅人咧，就可以做翻一啲正常啲嘅活動咯，咁如果冇一個區分嘅話咧，其實好多人咧都會覺得打咗疫苗同埋冇打疫苗咧係一樣咯，咁就唔能夠咧保護到嗰個社會喺免受呢個新冠肺炎嘅病毒影響，因為好多長期病患者同埋老人家咧，佢哋唔打得疫苗。咁佢哋嘅死亡率亦都係好高，係要靠我哋一啲健康嘅人咧去打疫苗接種，而提高個保護網咯嚇。 OK， 咁我見到台灣嗰個情況，佢守咗一年多係清零嘅，但係最終都係失守，即係話咧呢個全世界冇一個國家咧能夠置身於度外。你守得一時嘅，守得一世。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打疫苗咧係絕對係安全嘅，你睇下全世界咧，所有國家都係爭先恐後嘅，去爭啲疫苗翻嚟俾啲國民去打。咁大部分全部咧都係歐美嘅國家咧，佢接種率咧就比較高，因為佢哋比較富裕啲啦，亦都係佢哋發展呢個疫苗比較先進啲。咁如果我哋香港人都咁公認嘅，最有效的方法都不去使用的话呢，咁而以致到有好多人在第五波里面是要受苦、 okay. 或者甚至乎失去性命的话呢， 好啦， 咁是非常之不负责任咯。 好多谢周生的意见啦，咁听完周生的意见啦，我都听呢就是另一位的立法会议员啦，就是代表住总商会的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林建峰。林建峰你好。 是，你好卢宇光。 嗱，头先都有啲嘅听众咧，都关注到寻日政府嗰个讲法，就系话咧，即系下一波嘅疫情出现嘅时候，咁就会研究咧，系咪限制未打针嘅人士咧，就系进入某啲嘅场所啦。咁就有啲嘅即系市民啦、啊，舆论都认为咁样系惩罚一啲未打针嘅市民咧。你点睇咧？ 嗱，我觉得咧就而家最紧要嘅就系做好我哋嘅抗疫工作，系嘛？咁嗱，首先我哋睇到。这个疫情已经持续了一年半有多，我们香港有疫苗没人打，那真的不理想的，我们现在打第一针的只是得130多万的市民，打了两针的都是大约100万左右，这个只是占全香港16岁以上的人口25% 左 右，21% 左右，刚刚都有位听众说就说远远低过内地美国欧洲等经济体系的， 咁嗱，首先我覺得咧就唔好諗限制依個限制嗰、那個，我哋點樣可以喺短期內做得最好嘅嚇、啊，更好嘅嚇、啊。所以我哋商界咧就我哋都好關心嚇，咁、啊、我哋亦都希望咧就我哋出一分力，大家可以齊心抗疫。嗱、啊，依樣嘢好緊要嘅、嗯，即係唔係話樣嘢都係話會政府做曬啦嚇，政府有啲嘢可以啊，即係出嚟建議拉頭。但如果我哋市民唔去幫手，唔去配合嘅咧，我哋係呢個抗疫係好困難噶。咁、所以你話有啲人話喂，如果唔打針就唔可以去呢啲地方，或者唔打針就有一啲限制。有啲限制唔係我哋特區政府提出嚟嘅，譬如我哋話想開關咁講法，係另外一邊唔俾我哋嘅。或者我哋話，想去旅遊啦，幾時可以開始啊？有啲地方似乎都好安全喎、啊。咁人哋唔俾你啊，或者有啲要求嘅就係話，你唔打針，我唔俾你去嘅。嗱、咁呢啲係外邊嘅要求嚟嘅。但香港，我諗每一個人都要除咗自己啊， okay. 都要兼顧埋身邊嗰啲人，係嘛？大家工作嗰啲人嗰、那個。依個義務同埋責任嚟㗎、 但林健峰，你覺唔覺得咧？即係因為特首都講話，即係其實係都唔想咧疫情反覆咧，令到日後嘅抗疫工作係要一刀切啊，即係令到啲商業活動啊時開時關咁。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即係當再出現疫情嘅時候，咁去做一個即係疫苗嘅即係差別嘅待遇，讓呢一啲有疫苗有打咗針嘅人士咧，先可以入到某啲嘅場所。是不是都是商界的共同的意愿 呢？我觉得商界最重要就是说我们生活可以回复正常，是吧？怎样可以令到我们大家的生活，全香港700万人的生活回复正常的呢？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是支持、打这个、抗疫针的。咁我哋有喺度啦，点解唔打呢？咁当然有啲人係担心㗎，有一啲可能係不正確嘅言論出咗嚟，就話喂打針會點點點點點。我認為大家如果有呢個擔心嘅，首先呢就係、是、要去自己個家庭醫生要 check 清楚自己係咪適合。咁如果你只係懷疑嘅呢，咁行多步囉，去做呢啲啦。咁呢個係重要嘅，但而家打針呢，如果我哋可以全香港市民打咗七成或者八成，我哋有一個群體免疫呢個呢先係最重要嘅。但好多地方已經話啦，如果可以達到七成嘅呢，口罩都唔使戴啦，咁大家都可以恢復正常生活啦。我哋大家都係希望呢樣嘢咋嘛。如果有啲人做有啲人唔做嘅，咁唔做嗰啲係咪對做咗嗰啲唔公道呢？咁我哋要攞個平衡啊！我哋大家唔好即係互相指責，我哋希望大家咧係可以揾到一個平衡嘅路線， okay. 大家咧都可以生活得舒服啲、開心啲。 嗱，特首喺講到話私人機構去到推出一啲鼓勵打針嘅獎勵嘅時候咧，就講到話私人機構真係有呢個責任同義務啦，因為咧就係佢哋每日都想能夠通關，每日都能夠做多啲生意。你點樣睇特首呢個講法咧？即係責任同義務係咪私人機構係要有呢個責任同義務去到推動打針咧？ 嗱，首先我認為咧，即係政府喺抗疫工作嗰度咧都做得唔錯嘅，佢拎咗幾千億出嚟幫市民幫企業。每一個市民都有一個責任，唔係話淨係商界，每一個市民，我哋如果我哋好樂意，我哋如果可以出一分力，咁我提出咧一啲優惠或者一啲抽獎，咁其實呢個反應非常之好嘅，有好多我打電話俾佢啦，有啲係自動打電話俾我啦，我哋而家已經係收集咗有機票啦，有儲值車票啦，有主題樂園嘅入場券啦，等等等等，而家陸續有嚟，有啲仲係現金添嘅，咁我哋而家咧都喺度處理緊，嗱依一方面我哋好快會有宣布嘅，但我覺得呢個唔係話淨係商界，係嘛？我哋全民抗疫啊嘛，全民抗疫咧，政府要担当一个领导嘅角色。我哋商界，我哋一定会配合，但系全香港每一位市民都系要配合嘅。所以咁 即係特首講咧，其實個意思咧，我覺得係咁樣嘅。 OK， 咁但係即係有啲人都討論緊咧，即係商界推出優惠啊、抽獎啊，嚟到咧係即係去到鼓勵打針呢樣嘢咧，究竟有冇道德問題咧？因為即係會唔會有啲人就係為咗即係打針，即係為咗嗰啲獎品嚇優惠去到打針咧？咁甚至而家有發展商話送樓添咁，咁有啲人可能真係都會唔會即係擔心啊？有啲人即係唔顧自己嘅身體狀況係咪適合打針就走去打針啦，就為咗嗰啲嘅優惠嘅咁樣，點樣睇呢個即係所謂道德嘅問題？ 嗱，我重複我正話講過，就係話大家都要去你自己個家庭醫生嗰度咧 check 一 check 自己個狀況係嘛？因為你喺外邊嗰啲醫生同你就咁度一度血壓咧，未必足夠嘅，依個係最重要。咁咁你話係咪美國好唔道德咧？美國而家都有啲現金抽獎啦，係嘛？等等，我覺得呢個不是道不道德的問題，大家都希望每一個人在每一笪地方都希望那個疫情盡快可以緩和或者甚至到過去，那大家呢扭六任是這樣想啲辦法出來，就是希望如果有疫苗足夠疫苗供應的呢，就個個去打針，那如果達到這個群體免疫的呢，即係我覺得咧，依個疫情咧可能好快會過去嘅。咁但係當然打針仍然係做足安全措施，戴口罩啊、洗手液啊等等。我覺得唔應該用依、這個即係話道德啊。我即係我亦都提出過，係咪貪子咧？唔係貪子啊。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為自己、為家人、為我哋香港，我覺得咧齊齊抗疫，每一個人。大家都應該出一分力。 係嗱，林建峰啊，你早前接受訪問咧，都講到話係同總商會傾緊一啲嘅抽獎嘅活動啦，亦都講到話好多商界咧同你聯絡，就話希望咧就送出一啲嘅優惠俾一啲打針嘅市民啦。咁其實而家傾成點咧？會唔會話係有更加多嘅一啲嘅優惠，甚至抽獎係可以大家期望係陸續有嚟咧？又會唔會譬如再有一啲嘅地產商再送樓咧？咁譬如你抽獎最大嘅禮物又會係啲乜嘢咧？大家都好想知道。 嗱，而家咧真係有一啲現金捐贈啦，都好多嘅，加加埋埋個數字咧都多過一層樓嘅。咁、但係我哋點樣去處理咧？咁首先咧就我哋都要捐贈者佢嘅意願啦，係嘛？其實我哋亦都希望咧，如果係可以多啲禮物啊，不論你係一啲獎品或者一啲現金或者一啲獎學金咧，我哋希望可以多啲人可以得益，咁更加好。有一啲咧嗱，即係我都講過啦，所有嘅都係同我哋衣食住行有關嘅。咁我哋都特別要揾咗一隊 team 嚇，一隊人去處理呢啲咁嘅嘢，即係每日都有好多呢啲禮物啊或者現金咧，就捐贈過嚟㗎。咁我哋好快，我哋希望最快今個禮拜內咧就會宣布有關個詳情㗎。因為你知抽獎我哋都有啲手續要做㗎，咁都幾繁複嘅。但我哋希望盡量可以同大家分享依啲喜悦，亦都希望咧透過依啲鼓勵嚇，咁咧即係大家快啲去打針。所以我覺得用鼓勵依個字咧就比較好啲咁多㗎。 嗱，而家政府就向政府雇员啦，就提供一啲嘅疫苗假期啦，咁亦都希望企业咧可以跟随嘅。因为以你所知，其实系咪所有企业都可以做到有疫苗假期咧？ 嗱，而家有好多嗱，我有好多企业咧都已经宣布咗咧系俾一针一日假期嘅。咁我自己办事处咧我啲同事咧都可以享有呢啲假期嘅。咁其實佢哋好幾個都已經打咗㗎啦，咁我都即係遲啲係嘛？如果佢哋有需要嘅，我咪再放多佢一日半日假啦。依個反而唔係問題。咁我哋係用呼籲嚇，我哋唔可以硬性規定。譬如香港總商會，你每一個會公司都要咁樣去做，但係嗰個反應咧都 OK 㗎。咁嗱，佢哋話依啲嘢唔需要立法啦，係嘛？如果真係有這個佢哋嘅僱員需要嘅，佢哋會咁去做添。 有啲仲打電話嚟同我講，佢話喂，你提出嗰個意見好好、啊、喎，真係有啲女士怕打針嘅、啊，佢話如果佢即係我哋有個僱員，佢個太太要去打 針 嘅 啦， 係啦，佢話陪，佢話佢哋都好樂意去咁做嘅，佢話啊依啲。會唔會影響到嗰、那個這個接種率咧？咁佢話啊，如果可以幫到嘅，佢哋好樂意咁去做嘅。 嗯，好啊，唔該曬林建峰，多謝你啊。 OK， 好好， 唔該曬，拜拜， 拜拜。 林建峰咧就係商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嘅。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聽眾問蕭叔叔有個英文嘅 expression， 佢成日都見到咁啊！問蕭叔咧，我哋廣東話咧其實可以點樣翻譯咧？呢、這個 expression 咧就係 to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to have one's cake and eat it， 又擁有咗呢個蛋糕啦，仲要食埋佢添咁樣。蕭叔叔揾唔到一個直接最準確嘅中文翻譯，但我可以同大家解釋一下呢個 expression 點解。咁大家諗下用咩係最接近啦？通常咧。我哋用话一个人 to have 佢个 cake and eat it 嘅时候咧，通常咧就系讲一啲喺正常嘅情况下，两件事系唔可以同时拥有嘅。但系如果个人咧又好想同时拥有两件事，咁佢呢个唔啱嘅谂法咧，我哋可以话呢个人咧就系、是、he wants to have his cake and eat it 咁，我系咁讲。我哋中文可以话一啲人可能得一想二啦，或者得寸进尺，但系都唔系好准确嘅，因为得寸进尺通常系。我得到一件事，跟住我再想得到多啲，而唔系话我两件事并排啦，而系通常唔可以一齐得到嘅咁，嗰种咁嘅意思有少少唔同。另外有个 expression 有啲类似嘅咧，就系、是、咧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呢、這个反而有某啲位咧系几相似，但系当然意思又唔系相同。俾个例句大家啦，有个男仔朋友同你讲：，哇，我想得到呢个女仔嘅心咁。但系咧，我又唔想 commit myself to 一個 serious relationship 咁啊，咁可以話咧，well you can't really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 can you？ 即系咧，喂你冇得咁噶噃，咁樣大概意思就係、是，好，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iu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啊！咁聽聽大家對於咧，就是、政府推出呢個嘅打疫苗嘅運動啊，同埋商界一啲嘅鼓勵措施，有啲咩睇法啦？電話旁邊有聽眾黃生喺度，黃生你好， 你好，係 正講。 嗱，我即係作為一個打工仔啦，同埋我啲朋友，因為即係我哋大家傾過，作為一個打工仔嘅心態，就是、真係最怕係民心嘅，係點解唔打疫苗？就係、是、最怕係。一旦是有嚴重副作用，喪失了工作能力，或者 減低了工作能力，以致到影響份工的時候呢，即是這個是我們是最害怕的一樣東西。因為計個數啦，都有幾萬份的機會的，即是四五萬份的機會，不要說死了，是說即是有些嚴重的後遺症啊，那影響到工作的能力的。咁我哋即係好都很欣賞政府嘅，即係推出咁多咁苦心啦、啊、即係鼓勵人哋打疫苗。但我哋驚即係稱過啦，如果喪失咗工作能力，或者減低咗個工作能力，影響咗個生計嘅時候咧，即係同我哋如果俾啲獎品俾我哋咧，我哋都即係可以算係即係無福消受。咁同埋有一樣好緊要就係我哋係打工仔嚟噶嘛，咁我哋如果要去做一啲靚啲嘅 body check 咧。我哋都起碼都幾萬蚊係嘛，一兩萬點都要啦。咁我哋未必係負擔得起嘅。咁變咗又即係點都係有少少搏一搏嘅心態。咁我哋係驚搏輸咗咯。 嗯，系、okay、 啦，我主要系咁吓。 好啊，多谢晒黄生嘅睇法啦。咁就都要睇睇啦。即系如果有疫苗事故嘅时候咧，通常都会去俾翻专家委员会去到判断啦。咁就系暂时又真系未听到一啲即系专家话咧，一啲嘅副作用咧系同即系疫苗有关系啦。咁都要留意专家嘅啲讲法啦吓。咁跟住仲有听众何小姐喺度。 系啊，你好啊，阿主持。咁其实嗱，而家系如果系 achieve 到咧，系70% 人咧打咗咧，其实咧就已经系即系群体免疫啦。咁所以我又唔好相信咧，呢个社会咧有30% 人打唔到咯。即系嗱，你嗱小病痛，其实咧有啲 even 我识嗰啲朋友咧，三高佢都照打噶。咁就即系我屋企啊，而家四个人有三个人打咗啦。咁即系so far都冇事啦。但系我哋都有病痛噶，讲真吓。咁但系即系我相信咧，啲人咧就大部分人咧系心理上。嘅問題就多於生理上，生理上如果你話我本身生緊 cancer 嘅，咁嗰啲可能嗰啲就真係唔打得啦嚇。咁、啊、如果係咧要理性啲，就係、是、嗱你每日咧可以睇下佢個網頁，每個網頁咧係有每日嘅入院嘅人數嘅。咁你睇翻咧，其實咧一萬幾千人咧，裏邊咧只係得十個人左右咧係入院嘅啫。同時咧，可能咧嗰十個人咧係即日已經出院嘅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嗰個數字咧，你要理性分析，就係唔係咁多人係有事嘅咯。 嗯，好啊，多謝曬何小姐嘅睇法啦。咁不過咧，即係頭先佢都話，即係有啲嘅家人可能有一啲嘅長期病患啦，或者係三高嘅情況咧。咁啊，而家好多嘅專家咧都係奉勸各位市民咧，就係、是、如果要去打疫苗之前咧，都最好咧就係問一問醫生嘅意見啦，甚或至咧係做一個嘅身體檢查，讓即係就係自己去到睇下究竟自己嘅身體狀況。是不是适合接种疫苗呢？好了，我们的这节的讨论来到这里，听一听六点前的交通消息，新闻之后会继续有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西九龙法院大楼嘅坏车已经拖走。另外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城市花园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两边嘅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接近税务大楼同埋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间封紧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后车少啦，近住六伦街嗰段挤塞，龙尾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丽晶花园。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四瑞士法郎0.899，加元1.205，人民币6.383，英镑兑美元1.418，欧元兑美元1.223，澳元兑美元0.774，新西兰元兑美元0.726。港金报17,680，比上日收市升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8美元，卖出1,908.4美元。港汇指数100.1，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啲特别事故啊，港岛半山马纪仙峡道近住门牌22号嗰度咧有塌树嘅事故啊，而家来往方向咧都系挤塞噶，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就要忍耐一下啦。咁由于马纪仙峡道近住门牌22号就有塌树嘅事故嘅，来往方向都挤塞啊，一边就塞到去花园道啦，另一边就塞到去山顶道嘅。如果塞紧车嘅话咧，要忍耐一下啦。九龙方面咧，窝打老道去沙田，之前映月台对开快线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都排到去罗福道啊。窝打老道沙田方向，映月台对开之前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但系排到罗福道。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丁九行丽园的慢线就有坏车，都是有少少挤塞。屯门公路去元朗，丁九行丽园慢线有坏车阻路，少少挤塞，经过小心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的车龙分别去到税务大楼同埋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塞到去香港仔隧道，过埋收费广场噶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去到新柳街，反方向沿住东九龙走廊去观塘九龙城方向，因为多车嘅关系啦，一带都系慢。车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喺罗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

咁就喺即系希望喺有一个保护嘅情况之下咧，让一啲打咗疫苗嘅老师啊、学生啊，可以继续面授课堂啦。咁亦都讲到话咧，就其实呢个嘅研究咧系未有呢个时间表同埋即系个范围噶。咁因为咧，其实政府咧就唔希望咧需要采用到呢个嘅情况。咁如果真系有第五波疫嘅疫情嘅时候咧，就要睇下到时咧个接种率系点。咁再去咧就系睇下咧系咪真系用呢个嘅措施。咁讲完咧就听落咧就系政府好似想叫做有个解说啦吓解话啦，就希望大家安心就系其实咧虽然寻日咁讲啫，咁但系咧就冇时间表，亦都冇详情嘅，唔系话而家咧就要限制一啲未打针嘅人进入呢啲嘅场所嘅。咁但系我就会问啦，咁寻日讲嚟个目的系边度咧？咁如果话唔系吓市民嘅话，咁系为咗乜嘢咧？ 咁其实就一定冇时间表嘅，因为佢又讲到明系因为即系如果有第五波疫情嚟咧，咁就先会用呢个方法，咁所以时间表咪就系如果万一真系不幸有第五波嘅疫情，咁咪到时会采用咯咁样样。咁但系其实而家个嗰个做法或者点解寻日宣布我自己嘅睇法，都系嗰样嘢嘅，即系我哋一路讲紧谷针呢个问题咁啊，大家好明显啊分工合作啦，咁啊政府就威逼，咁啊商家就利诱，咁啊大家双管齐下，咁啊希望多啲市民打针，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好明显佢哋嘅策略系咁样做嘅，即系咁啊当然究竟香港市民究竟中唔中意呢个咁嘅手法，即系可能香港人就惯咗啊你利诱我啦，你俾我抽奖又好，俾多啲方法吸引我去打针。咁大家就可能會比較覺得信服一啲，咁但係可能如果政府用呢一招，可能有啲威逼，或者有人甚至話恐嚇咁樣樣咧，可能香港人就唔係好慣呢啲，或者唔中意呢啲咁嘅手法都好啦。咁政府好明顯，即係其實講就講咗噶啦，即係我嘅講法就係已經打咗開口牌噶啦，即係話俾你聽，如果萬一真係咁不幸第五波嚟咧，咁基本上就會係用呢個做法。咁究竟你覺得或者你會唔會趁第五波嚟之前打定？疫苗呢，咁你哋自己决定啦。咁呢个好明显就係即係啱啱我咁所讲啦，双管齐下啦，即係政府就用政策去威逼，咁商家就用唔同嘅手段去利诱，咁希望呢即係香港嗰个接种率呢可以提升啦。 其实呢即係如果真係即係而家嗰个疫苗啊嗰个保护力呢，咁即係已经係好多嘅专家係去到鉴定咗啦，咁亦都係得到专家嘅同意呢先引入呢就而家香港打緊嗰两款嘅疫苗啦。咁但係即係如果真係下一波真係有疫情不幸地再出现嘅时候，咁係咪话就让一啲即係有打疫苗嘅市民人士可以做多啲唔同嘅嘢呢，或者即係叫做个限制可以少啲呢？咁其实都睇返今日嘅报章呢，咁都访问咗唔同界别嘅人士啦，譬如有啲嘅飲食业界呀咁样。咁都话即系明白嘅，即系都明白到如果真係有出现下一波疫情，到时真係有啲嘅每日确诊一定嘅数字，咁大家驚嘅，咁係咪真係要有一个嘅疫苗分别喺度，即係可能係有打疫苗嘅市民咁可以即係进入餐厅呀，咁亦都可以避免到呢即係嗰啲嘅商业嘅活动呀、啊、场所呀、啊、又再关闭，咁都真係明嘅。咁但係即係而家又真係未到呢个嘅情况喎，咁係咪真係要即咁早讲定呢个嘅措施呢？咁 我諗佢哋而家政府都係做法都係早啲讲啦，等个市民或者社会大众即係消化咗呢样嘢先，咁一讲出嚟肯定就即係我諗就算係而家讲啊定係第五波疫情嚟先讲呢，咁呢啲咁嘅嘢一讲出嚟呢一定就会好多讨论，咁正反意见都有㗎啦，咁早啲讲，咁社会可以尽快消化下先，咁到时第五波万一真係好唔好彩啦，真係有第五波嘅话呢，咁你再咁样推出呢，咁可能多啲人就即係嗰个叫声音嘅反弹冇咁大囉。 咁好啦，喺呢个咁样嘅情况啦，有啲嘅鼓励嘅措施啦，亦都咁样嘅研究啦，咁大家又点样睇呢？我哋嘅电话1872311，欢迎呢听众打电话嚟发表下你哋嘅意见㗎。咁电话旁边都请嚟一位教育界嘅人士啦，咁、如果即係讲到话真係出现下一波嘅疫情嘅时候，咁系咪学校有一个需要有一个嘅情况出现呢？咁我哋都请嚟呢就係电话旁边有小学校长孔伟成同我哋倾下。孔伟成校长你好， 孔校长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咁即系政府寻日同今日都有讲啦，就是、研究，即系如果下一波疫情出现咧，就会让咧就系、一啲接种咗疫苗嘅老师同埋学生咧可以面授课堂，咁其他学生咧就要继续咧网上学习啦。咁你点睇呢个措施啊？ 我想这个都是一个比再之前清晰了的一些讲法啦、啊、就是之前说不可以进入学校，那可能就跟今日大家的讲法说啊，如果没有打针的，或者那些就需要网课啦，这样。那我想这个都在政府需要推动全港市民都打针的情况之下，即係呢個嘅要求或者講法，咁某程度上都係合理嘅， 嗯，咁但係即係打唔打到針啊？即係老實講，呢一輪都好多討論啦，嚇、啊，即係可能係有唔同嘅人士，因為自己嘅即係身體狀況啦，或者即係各樣嘅理由，佢哋就唔願意去打嘅，咁或者即係要有一個觀望嘅態度嘅，咁如果你話要真係將來真係萬一不幸啊，有呢個疫情再出現嘅時候，係打咗針嘅師生先可以面授課堂，嚇冇打啲就要網上啦。咁即係商業活動咧，大家就可以選擇係唔同嘅地方消費啊。但係教育嚟講嚇，咁、啊、可能即係造成一啲嘅分別嘅喎，你同唔同意啊？ 咁當然喺表面上就梗係有一個分別喺度啦，咁樣。咁但係大家都可以諗翻，即係如果喺一個疫情爆發嘅時候咧，咁以往學校都即係教育局都會宣布學校需要暫停嗰個面授課程啊，改為網課啊咁樣。咁即係話咧，即係喺疫情爆發嘅時候咧，變為網課都係而家嘅所謂新常態嘅一個情況啦咁樣。咁如果你將呢一個變為網課，再一個處理就係、是、如果佢有打針，咁某程度上咁佢應該就係喺嗰個即係可以唔需要咁容易，唔會咁容易感染到其他人啦，或者話唔會自己又唔會咁容易被感染啦咁樣。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容許佢哋翻返學校裏面一個即係面授，咁呢個我諗都合理嘅。咁同埋喺面授嘅情，而家我哋都有咁樣處理嘅，其實。譬如話有啲學校有啲跨境生啦，有啲學校可能因為個家長好驚疫情，驚到而家都唔想俾小朋友翻學嘅，咁、學校都會安排網課，即係同步喺課室裏面有實體嘅課，咁網課嘅同學就即係實體個課室其實都會直播到去嗰個網絡上面，咁網課嘅學生都可以學習到咁樣，咁所以你話有冇有完全一樣咁，梗係唔係啦，咁但係起碼佢哋個學習又未至於即係完全嘅走甩咗嘅咁樣。 校長，我都想問一問，其實你有冇聽到即係家長有咩反應咧？對呢個政策，因為其實即係打針，即係當然而家甚至大人打，可能佢哋都驚副作用啦。咁何況其實如果你話小學咁啊，小學生佢哋將來會唔會可以有得打咧？因為而家暫時都未知道啦。咁到時萬一真係發生，甚至你嘅小學咁，可能有啲中學咧就係可能低年班嗰啲完全唔見人，得翻啲可能高中嘅同學喺度。咁其實呢一啲咁嘅情況，即係可能家長要幫佢個小朋友決定打唔打針，先知道翻唔翻到去學校上堂咧？你哋譬如有冇同家長教師會啊嗰啲家長傾過，有咩反應咧？ 其實普遍即係家長又好，家長都係市民啦，老師又係市民啦。咁我諗喺香港，大家都明白即係政府嘅措施，即係對於打針，佢哋到目前為止都係一個鼓勵嘅性質啦，係嘛？即係無論你商界合作，商界做好多優惠嘅措施，其實個目的即係背後都係反映其實係一個自愿嘅性質嘅打針嘅。系嘛？即系唔系一个强迫嘅，如果强迫嘅话，佢唔需要搞咁多优惠措施啦。咁、基于呢个即系自愿打针呢个大原则之下咧，其实喺学校好，学生嘅老师又好，其实都有一个空间，佢哋系可以自愿嘅，系咪先？咁同埋有啲措施就系话如果佢真系好想佢打针，而佢唔打针，咁佢需要有啲嘅证明，咁可能呢、个都一啲。唔同嘅機構都會有咁嘅做法啦，即係話佢可能係因為身體嘅緣故唔打得針咁樣。咁我諗目前為止都應該係有咁嘅機制去處理一啲唔願意打針嘅家長好、學生好。咁同埋小學會唔會特別啲咧？因為而家講緊打針嘅都未去到即係十二歲以下嗰啲啫，係咪？即係都講緊十二歲以上嘅啫。咁對小學暫時嗰啲，所以當阿林。当特首第一日讲嘅时候，的而且确会引起好多疑问嘅。咁但系如果再澄清多啲嘅时候，咁我谂大家应该会安心一啲嘅咁样咯。 嗯，嗱，而家即系十二岁以下嘅小学生，咁都未有一啲嘅专家去建议去包埋佢哋去打针计划啦。咁但系教职员系噶嘛，教职人员成年人啦。 如果部分的教職員他是未打針而不能夠做面授課堂的時候，一來就影響到他自己教的班的學習，影響到學校的運作，可能甚至會不會影響造成一些壓力，好像全校的老師都有部分可以打了針可以面授了，是你呢就未打針就不能上班了，那都擔不擔心有這些情況出現？ 我諗即係喺個自愿打針嘅前提之下，就算你有壓力，如果你真係唔適合打針嘅，咁呢個壓力唔應該影響到你啦，係咪？即係話你真係唔可以打針，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嘅時候，係咪？咁應該對你唔會有壓力啦。真有壓力嘅可能就係真係一啲好猶豫嘅同事，咁可能佢覺得係想打好定打好咧咁樣。我諗個壓力係會出到嚟嘅。咁但系我谂每个人其实佢自己都有一个佢自己对自己负责嘅一个做法啦。咁即系如果佢唔能够挡得住嗰啲压力嘅话，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对唔住自己，系咪？咁所以咧就有压力，但系应该一个成年人系应该应付得到呢啲压力，而作出一个对自己最负责任或者对自己对住系咯嘅一个决定咁样咯。 咁但系即系话少个老师，咁可能即系影响到教书，影响到学校运作。咁学校会唔会都想鼓励佢哋真系打晒针咧？会唔会变咗？ 我谂学校真系会鼓励嘅，系嘛？咁但系佢系咪唔打针就会影响咗嗰个实际嗰、那个上堂咧？咁样咁如果你话而家当疫情爆发啊嘛，其实有个好大嘅前提嘅，其实系当第五波爆发。咁其實爆發嘅時候，某程度上，以往就係、是、真係唔可以翻學網課，而家就係部分可以網課，部分可以翻嚟，即係其實係某程度上係改善咗少少一個完全都係要網課嘅環境咯，係嘛？咁你話對於一啲老師佢翻唔到嚟學校，咁其實佢亦都一樣係喺屋企，即係透過個網絡，佢都執行到嗰個教學嗰個工作。咁呢个亦都喺爆发嘅一个情况之下，系唔系佢都唔可以翻学噶啦？应该即系喺以前嚟讲，系咪？咁只不过而家打咗针，佢有某部分人打咗针，佢可以翻嚟咁解嘅。 明白，好啊，唔该晒孔伟成校长，多谢你啊， 多 谢你， 好唔系， 好，拜拜。咁啊，金文峰啊，咁啊，校长就话，咁都有呢、這个角度睇都有道理嘅吓，即系如果未有呢个打针嘅计划之前咧吓，咁其实一有疫情咧，就真系全校停课，全部咧嘅师生都冇得面授，咁可能损失嘅都系大家啦。咁但系如果有部分人打针，起码嗰部分人可以面授课堂，即系可以从呢个角度去睇，系咪咧？ 即系好似特首咁讲。即系唔想一刀切咯，即系话其实我成日都讲，即系有人话系咪惩罚咧？咁其实惩罚同埋奖励其实都系睇你从边个角度睇。而家就可能打咗针嗰啲咧就可以免受啦，即系未打针嗰啲就跟翻以前咁样样。咁所以咧，我就系觉得成件事咧就应该系我哋希望，即系我自己嘅立场永远都系啦，我系谷针派嘅，即系正如我成日都咁讲，我系希望多啲人打嘅。咁所以呢个政策咧，如果真系可以令到多啲人即系打针嘅话咧，咁我系赞成同埋支持嘅。 点样睇而家即系嗰啲嘅，即系所谓鼓励打针嘅啲措施咧？咁而家好多譬如商界都各出奇谋啦，又系抽奖啊，有发展商即系话要抽奖楼啊，咁亦都咧就譬如咁啱见到咧，就譬如太古地产咁啦，亦都讲到话旗下好多商场噶嘛吓，话打针咧亦都有机会咧就赢到10,000蚊商场现金券啦，呢个最新消息啦吓，咁都好多唔同嘅一啲现金措施啊，咁系咪真系鼓励到市民打针咧？ 我哋如果睇翻即系，譬如上次话抽楼嗰件事咧，那个宣布出嚟之后咧，的确系见到即系嗰个登记嘅数字系有一段时间系连续上升咗嘅。咁我哋即系希望系真系呢啲咁嘅措施，希望有用啦。咁我哋亦都见到即系个实际数字系讲紧，即系我哋都希望再观察多少少。咁但系而家暂时见到咧，就系嗰个啲奖励措施系的确系有帮助嘅，对呢、這、一个即系鼓励市民去打针。 嗯，嗱，睇翻咧，即系譬如即系之前讲话有抽楼呢个嘅措嘅一个活动咧，咁就讲紧5月28号啦，早几日就宣布有咁嘅措施。咁嗰一日咧就有25,000多名市民咧就网上预约打针。咁到寻日咧5月31号咧就有37,000多人咧就网上预约打针啊。咁呢个咧就当然都要再睇睇嗰个嘅细分咧，即系究竟系咪会唔会有包含其他类型嘅人士去到预约咧？咁不过咧就都见到即系起码数字嚟讲咧吓，咁都系一定系多咗人去预约噶啦吓。好啦，我哋电话1872311啊，咁各位听众有咩意见咧？电话旁边有陈生喺度。 陈生你好， 陈生你好， 系喂， 系请讲啊。 系关于咧，你哋讲就话喺度打疫苗嗰个嘅，琴日嗰个黄鹤鸣咧喺度唱反调啊。 嗯， 佢琴日讲话好多朋友啊，就话打完疫苗担心要想打死平安纸啊，咁样讲法啊。 你自己嘅意见系点啊？咁？ 我话呢啲言论根本就喺度打疫苗，我觉得系 OK 冇问题。但系你咁样讲法咧，又喺度煽动紧香港，煽动紧啲言论。 啲言论就话你自己嘅睇法系点啊？ 咁我想讲法，知唔知啊？喺度制造紧恐慌啊，借助紧香港电台降下大气电波啊！ 嗯OK， 好啊，多谢晒陈生嘅意见啦吓。咁啊，嗱，都因为都有唔同人有唔同嘅睇法嘅，可能都吓。咁、都尊重啦，即系香港都系一个自由社会啦。咁始终而家个打针嘅计划咧。亦都係一個自愿參與嘅嚇，咁、自愿去到做一個打針嘅行動。咁所以的確咧，你見而家個呢個疫苗接種計劃嚇，咁、推行咗咧就係即係一段時間啦。咁都係講緊咧就係嘅接種率就係咧係21%左右嚇。咁的確咧就係比咧一啲嘅西方國家地區咧係為低嘅咁。咁、大家就而家就所以就推出咗好多嘅鼓勵措施啦嚇，亦都分析當中嘅原因啦。咁啊，金文峰你又覺得咧，即係譬如而家。个接种率点解系得两成咁少呢？其实有冇啲乜嘢可以做到，系可以即系让市民安心去打针？ 其实我谂就两样嘢嘅，第一就真系有啲人咧就真系希望有多啲着数，呢啲真系攞着数嘅牌，其实系唔少嘅，亦都你见到即系有啲就话你通关咁我咪打咯，你跟住譬如啱啱抽楼咁啊打咯，咁但亦都有啲人咧就系、即係相對係佢哋係可能懷疑論多啲啦，即係希望睇多啲數字先嘅，即係你要多啲數字俾佢咧，佢先會覺得安心啲，甚至又話我哋嗰個疫苗可能過多一兩代之後可能更加安全，咁佢哋可能等，即係因為而家佢哋覺得第一代咧就可能仲有好多嘅缺點嘅，咁啊慢慢再修正再改善咧，可能第二第三代咧，咁佢哋先再去打，咁都有嘅，即係有啲就係懷疑論比較多，有啲咧就係、是。我就叫着數論啦，即係等你有着數咧，或者即係啱啱例如通關等等各方面，咁佢或者可以去旅行，咁佢哋先會去打。咁所以呢一啲情況咧，就係、是、真係有時我就會講要等個時間，慢慢去等佢哋慢慢消化。特別係咧，啱啱你都提到，其實唔止西方，其實大部分嘅國家咧，其實。好老實講，香港人嘅幸福嘅地方就係我哋仲有得揀。有啲地方咧，其實你冇得揀打邊一種，但係好多地方都係打到譬如美國啊、英國呢啲地方都講緊，佢哋去到第三季咧，應該都可以有七成嘅接種率。咁到時嗰個群體免疫之後咧，其實成個邊界咧有機會就會重開，即係而家整個世界都係封鎖住。咁呢一樣嘢咧，其實我哋香港人都要諗嘅。到時全世界好多地方一啲主要國家都開放嘅話，我哋如果個接種率都係咁低，可能我哋到時又講唔到呢一個咁嘅開放嘅時機。 好啦，我哋听一节嘅七点钟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日间雨势减弱，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转吹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同埋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晚的9: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喺港岛马纪仙峡道22号发生咗冧树嘅事故，一带咧系比较多车啲，经过嘅时候咧，请你小心。另外，西贡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段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银影路。咁仲有就系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丁九行丽苑曾经有坏车阻路噶，拖走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税务大楼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收费广场，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还是需要间封的。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新楼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和去东九龙走廊的观塘方向龙尾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去荃湾和上西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 Box，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仲有就是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在红磡的德文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跟住船澳里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的。重复一次，红磡的德文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跟住船澳里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继续看回九龙方面和港岛方面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临时街多车，龙尾排队告示打到近中环广场。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一带去荃湾方向的龙尾比较长，排到观塘道近上二道。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而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那段，龙尾排到近界限街近书院道。仲有就是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在希尔顿中心对出有些挤塞的，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和青沙公路在尖山隧道的管道之内。而荃湾昌荣路去莲木树方向近和宜合道挤塞，龙尾排到去葵福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提一提大家，天雨路滑，要加倍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开心日报嘅主持，朝朝都施展浑身解数。 搭快车雨中追，但愿停车跟你追。 无论系佢嘅强项编剧讲剧，定系喺 Coco 好朋友朝头早做唱 live， 务求俾听众有开心嘅朝早。 其中一个就系我啦，林超荣。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林超荣、陈淑兰、杜文慧、黄桂林、彪爷、刘年，日日都咁开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金文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再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金文峰喺度嘅吓。嗱，金文峰啊，就唔知各位听众咧有冇用过一啲电话储值卡啊，俗称系太空卡咧吓。 应该好多人都用过噶啦，香港嘅话 吓，咁可能大家有啲唔同嘅理由去用啦，就或者有工作啊、生活嘅需要啦，或者有啲人咧就即系唔想俾一个电话服务商、通讯商嘅合约系绑住啊，咁就所以咧就用呢啲嘅太空卡啦咁。咁政府咧其实今年年初咧就系话要做一个嘅立法嘅咨询，咁就话要规管呢啲嘅电话嘅太空卡啊。咁原因就系话咩咧？因为而家冇法例咧就规定呢啲嘅太空卡咧要登记用户嘅资料啊，咁结果咧就见到近期有好多嘅一啲罪案啦，尤其是系骗案啦，即系包括一啲嘅电话骗案啊，吓网上购物嘅骗案啊，求职骗案啊，咁其中即系譬如电话骗案咧， 就發現咧，就警方發現好多咧都係嚟自一啲太空卡嘅嚇，匿名嘅太空卡。咁而家就令到咧佢哋執法咧就有難度就咁講。咁於是咧就做一個嘅諮詢啦，咁就話咧係要引入一個太空卡實名制嘅一個制度。咁好啦，咁啊年初咧就做一個諮詢啦，咁到今日咧，政府咧就係話諮詢完成啦，咁就聽咗一啲嘅意見啦，咁會對呢個嘅實名制制度咧有一啲嘅落實嘅措施，咁並且咧有一個嘅條例草案咧會係刊憲啦，同埋咧就係交俾立法會審議嘅。咁嚟緊嗰個嘅新嘅制度會係點嘅咧？咁就都聽有啲意見啦，就話嚟緊咧就係個人用戶。咁嗰個可以攞住可以登記嘅一個儲值卡嘅上限，就由原先建議嘅最多三張，就提高至到最多十張。咁、而咧企業嘅用戶咧就可以係喺每間嘅電信商就登記咧最多25張嘅儲值卡。咁好啦，跟住咧就嚟緊就要生效啦。咁、那個生效時間表咧就係嚟緊今年9月1日咧就會生效。跟住咧電信商咧就會係建立佢哋嘅登記系統啦。咁原先咧諮詢嘅時候咧就建議話呢個登記系統咧就花大概120日咧去到做啦。咁而家咧就係延長咧至到大約咧係180日嘅。咁跟住電信商好啦，就建立咗一啲嘅登記系統之後咧，就會去到下一個階段啦，就係2022年下年嘅3月1日。咁到時咧，市民咧就係無論係買新嘅太空卡，或者係咧係有啲舊卡咧，都需要向翻咧佢哋嘅電信商去到登記嘅。咁啊，登記嘅時間咧亦都有延長啊。咁就由原先諮詢所建議嘅240日延長到360日。換言之咧，即係2023年2月23日或者之前咧，所有儲值卡嘅用户咧都要向佢哋所屬嘅電信商完成一個實名登記啦。咁啊，金文峰點樣睇咧？即係嚟緊就真係落實呢個嘅電話卡嘅實名制噶啦噃。 咁我諗啊，我諗香港市民其實都應該有心理準備㗎啦，因為其實呢樣嘢講出嚟都唔係今日先講㗎啦，咁都做咗一輪諮詢啦。咁啊嗰陣時就都講到明個原因，就係話因為嗰個警方就住某啲同電話有關嘅一啲罪案，咁啊未必真係追查到，咁所以其實都係有利於嚟緊警察喺呢方面嘅執法。咁啊當然我估計其實都會有人係反對嘅，即係我正如我所講，即係所有嘅政策或者建議都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嘅啦。咁但係我覺得長遠，因為其實實名制呢樣嘢咧，其實全球好多地方都有實行到嘅啦。咁啊，所以我又覺得唔係一件新鮮嘅事。咁啊，香港而家先做咧，咁其實我又覺得係已經略為遲咗少少，因為我自己都係。曾經試過被一啲即係非實名制，譬如太空卡嗰啲人騷擾啊等等各方面，咁所以我自己個人咧都係曾經係一個受害者，咁所以我亦都係贊成呢一個咁嘅條例，希望可以盡快實行。 不過咧就今次咧就亦都有好多細節咧，咁都引起咗一啲大家嘅討論嘅，例如話咧嚟緊嗰個嘅立法嗰個方向咧，就係講緊。執法部門咧就係、可以喺有需要嘅時候咧，就向咧電信商係攞翻呢啲嘅電話卡嘅登記資料啦。咁講緊可以攞咩資料咧？就係呢啲電話卡嘅登記資料，包括係姓名啦、基本身份證嘅資料啦等等。咁、就唔包括呢個通話記錄咧同埋內容嘅。咁、而另外咧就係、呢一部分咧就係、一般情況之下咧，執法部門咧係要攞到法庭嘅手令。先至去咧攞到呢啲電話卡嘅登記資料啦，但亦都講到話咧，如果喺某一啲嘅迫切或者緊急事件嘅特殊情況之下，執法部門咧就可以喺一名咧就不低於等同警司職級嘅人員授權之下，就喺要求咧電信商喺冇法庭嘅手令之下，就提供電話智能卡嘅登記資料啊。咁亦都係今日譬如喺記者會上面都引起咗好多傳媒嘅關注啦，即係究竟係咩情況係唔使手令就可以向電信商去攞呢啲嘅電話卡嘅資料咧？咁都好多嘅討論啦嚇。咁好啦，我哋嘅電話亦都繼續熱線開放啦，係1872311㗎。咁各位聽眾有冇用過呢啲嘅？電話卡咧，電話儲值卡咧嚇，亦都對於今次政府真係會落實呢個嘅電話卡嘅實名制啦。大家有咩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噶。嗱，電話旁邊請嚟一位業界同我一齊傾下啦嚇。有資訊科技界嘅人士啦，係黃浩華。黃浩華你好。 黃浩華你好。 你好 ，hello。 對於今次實名制有咩睇法啊？ 其實睇翻佢今日記者會個答覆咧，坦白講，未必可以去理解或者去。 解決到業界某啲問題嘅，因為坦白講就係、是、雖然之前有每間公司或者每個人都三張，而家係增加咗啦。 嗯。 咁但係其實開完記者會之後，有啲行家或者係業界人士都覺得都唔係好夠喎、哦。咁同埋老實講嘅就係、是、可能一啲比較小型嘅公司都勉強過到骨，因為始終可能人數所限嘅就係、是、可能間公司有。只有幾個人去或者幾個員工去用呢啲電話做測試嘅時候，咁就勉強過到骨嘅。咁但係當你去個人數增加，可能係中型啲嘅公司啊，甚至比較大規模嘅公司嘅時候，咁件事要點樣解決呢？咁其實係有個問題㗎。譬如話，假設可能係佢個公司實際上需要四至五十張呢啲咁嘅卡嘅時候，咁會唔會就係迫於無奈地要求個員工自己登記呢？咁喺未有實名制之前呢，員工係唔需要用自己嘅名下去登記，因為我只要買張太空卡去實報實銷就可以解決問題噶嘛。咁但係而家情況就係會唔會逼住就係因為我要幫公司做嘢，然之後要用自己個人資料呢？呢、這個其實係業界會擔心嘅問題嚟嘅。 嗯，首先你如果担心员工要用个人名义去到登记啲电话卡，个前提就係、是、即公司得到嘅分配系唔够啦。吓，嗱，而家法例就即新嘅修订就係讲话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喺每个电信商就登记25张。咁根据而家香港有四大嘅电信商为例啦，咁其实企业就可以喺呢四间电信商嗰度登记即最多100张嘅电话卡嘅。是不是对于行家即是你们资讯科技业界来讲都不足够呢？ 我想足不足够都会看回公司规模的，可能坦白说就是因为始终你数字增加了，当然就会应付到比较大的容量，但问题就是说讲真因为这样而会增加了很多的行政的负担，譬如说你如果你之前就是纯粹一个员工自己实报实销去买张卡的时候，到现在可能佢就要去唔同嘅鋪頭或者係去唔同嘅營運商嗰度要攞佢先卡啫。咁呢個其實對員工或者係對公司嚟講係一個負擔嚟嘅，呢個無可避免地。 係，或者咁講啊，其實你即係聽翻嚟，如果業界一啲即係最大型嘅公司，其實需要幾多張卡，即係譬如你話可能唔同嘅公司就可能比較麻煩啦，可能啱啱舉例可能要去四間先攞得齊100張。咁如果你話譬如你哋經驗嚟講，其實一間大型嘅公司需要幾多個呢啲咁嘅電話號碼先足夠呢？ 我諗譬如話講啲數字啊，講緊一間公司可能中小企嘅，可能係規模大少少嘅，可能有50至70名員工，咁當然就唔會所有人都會可能會關於呢個所謂電話測試嘅，咁可能有5至7人。咁譬如話5至7人裏面，佢哋平均可能就要攞8張SIM卡嘅時候，咁你計條數就會大概係40張至到去60多張到啦。咁你就發現咗其實咁冇咪一定要去多過一間鋪頭，甚至係交易員商度攞啲SIM卡咯。其實係咁，但係呢個講緊嘢就係大概係幾十名公司嘅啫。咁如果你上百嘅時候，咁、那個比例係你回事嚟嘅，咁所以你話最尾攞到幾多張先卡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點解因為呢件事要增加嗰個營運成本或者係個行政成本咧？ 其實可唔可以舉多少少例子，讓聽眾可以即具體化去明白到啊？頭先你講話即一啲中小企都可能要每人8張10張先至足夠啦。咁係咩行業或者即咩嘅工作業務性質係比較需要多呢啲嘅電話儲值卡啊？ 我谂，譬如话，观众可以谂一谂嘅就系、是，因为而家今时今日智能电话嘅程式嘅开发比较普遍噶嘛，咁讲紧嘢就系要确保一个程式开发冇问题嘅时候，你可能要试 Android 啦，或者 iPhone 啦，又或者系其他唔同嘅智能电话嘅，咁讲紧可能就系 Android， 譬如可能市面上啲大牌子可能已经2-3种噶啦，咁譬如话 iPhone 咁都可能有唔同年份型号噶嘛，咁计埋其实就6至8个张卡，其实一啲都唔过分嘅，因为始终你要同一时间确保到唔同嘅装置都要可以行到只 app 噶嘛，咁特别系有啲涉及譬如话电话登记啊，甚至系啲上网功能嘅智能电话软件咧，就更加需要啲 SIM 卡去辅助嚟做测试咯。 咁好啦，嗱，而家实名制啦，咁大家可能开始想象咧，就究竟呢啲电话卡实名制可能会出现啲咩问题啦？吓，譬如话系会唔会有人盗用咗其他人嘅资讯做登记咧？咁又或者系我用自己嘅名字登记啦，但我转售俾人，咁又得唔得嘅咧？呢啲可能大家都关注嘅，系咪咧？ 呢、這个都系嘅，因为始终今日嗰度都冇讲得咁清楚啦。咁同埋坦白讲嘅就系佢过紧急条件下，佢都冇去再 前傾到啦，同埋佢之前講嘅修訂期只係講緊係三年啊嘛。咁坦白講嘅就係而家去到非法集會都同三年係差唔多嘅距離噶啦。咁所以會唔會一啲所謂嘅緊急或者係危急嘅罪案，其實唔係真係咁危急咧？個人係比較擔心嘅咯。 嗯，其實講翻轉頭啊，即係你哋資訊科技業界對於成個嘅立法方向，是不是同意呢？咁因为即係而家政府最大嘅理据要立法去做实名制，都係讲緊因为好多电话骗案啦，即係譬如话讲緊呢就係去年嚟讲啦，去年嚟讲截至11月呢都已经有1100多宗呢嘅电话骗案啦。咁而呢就係一啲嘅电话骗案嘅例子呢，涉及本地电话卡嘅电话骗案里面呢，九成都係一啲嘅匿名嘅储值卡。咁你哋其实係同唔同意呢啲嘅立法方向？ 我會咁啊！如果係真係可以實事求是解決到問題嘅話，我相信市民係冇咁大對反感嘅。但係如果你睇翻立法會嘅記錄，佢因為一月已經有議員問過嘅，就係到底呢啲電話騙案到底係境內多定係境外多咧？個數字講翻嚟其實境外多嘅，呢個第一。咁第二嘅就係講緊最近都有個新聞，就係講緊係譬如話係有啲不法分子係扮國安去打電話去俾記者或者啲市民去勒索啊，或者係發放啲假消息嘅。咁呢個時候睇翻，其實佢哋都係用一啲境外電話去扮翻852字頭嘅，扮翻境內電話嘅。咁所以你問我究竟境內實名制係咪真係幫到件事咧？個人係好懷疑嘅。所以你問我其實政府今次將呢件事變為一個數字問題，因為其實佢將3張放寬咗之後，10張甚至25張之後，其實係咪真係解決緊件事呢？因為有啲涉及邏輯性或者係原則性嘅問題，佢係冇解決到嘅。 咁啊，好啊，多谢晒黄浩华，多谢你， 多谢你，唔该晒。 系黄浩华咧，就系资讯科技业界嘅人士嚟噶。咁啊，头先黄浩华有一个论点就系话，其实好多罪案都系即系境外噶。咁你净系因为有部分嘅本地电话骗案系好多用太空卡，咁而咧就系规管呢个嘅电话卡嘅实名制，系咪适合咧？ 我又觉得即系。如果數字上即係其實咁睇嘅，數字上其實一定係有部分係境內嘅嘛。咁如果係因為實名制可以先減輕咗境內嘅，其實我都覺得係解決咗部分問題。咁至於另一部分就係話，我同意一樣咧，就係話即係希望呢一個立例都唔好俾一啲商業即係嗰啲公司啦，啱啱講嘅即係太大困擾嘅咧。因為我相信咧，其實真係一啲公司啱啱我哋聽到咯，真係一啲程式開發，可能佢哋用唔同嘅機去試嘅話咧，咁其實呢一啲公司其實可以另外睇政府睇下可唔可以做一啲即係另外申請，即係譬如如果呢啲公司可能佢需要唔止100個，甚至可能一啲大型嘅可能要200-300個嘅呢一啲嘅即係電話號碼，咁可唔可以另外將額外申請咁樣做一個額外嘅一個？ 會唔會有即部分行業可以豁免呢個上限呢？咁啊，不如都問一下呢位嘉賓啦，就有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陳恆斌啊，陳恆斌你好， 陳斌你好， 你好。 咁啊，頭先啊金文峰都話啦，咁或者頭先業界都講到話，即係其實啲軟件開發咧，一啲嘅行業咧，可能佢哋真係需要大量嘅電話儲值卡嘅。咁而家就算你話放寬咗個嘅企業可以攞到嘅電話卡嘅上限都好啦，咁都有人覺得唔夠啊？你點睇？會唔會再修訂咧？應該 我相信就唔同行業有唔同需要嘅，係嘛？即係一個條例，你要應付曬全部嘢咧，就未必係太可能嘅。咁喺審議嘅過程裏面，如果有人需要係用多啲嘢，或者係要需要有彈性嘅，咁佢就需要喺期間佢就要表達啦。譬如話你頭先同其他嗰啲嘉賓喺度傾嘅時候，你都問佢咁咩行業咧，咁但係我都聽唔到佢好實質講出一個道理，就係而家呢個數係唔係好夠。咁若果係真係有一啲好實質嘅要求係需要嘅話，咁本身係可以處理㗎。同埋喺機器上面用嘅係唔需要登記㗎嘛。咁所以就如果你係做機器測試嘅，咁本身嗰個係唔需要嘅，唔需要登記嘅。咁除非係即係真係人要去用嗰個先要登記啫，係咪？咁所以我頭先聽佢講嗰個可能。佢話要試一下啲電話，試一下啲 app， 嗰可能係關於機器嘅問題。咁本身喺個條例裏面，佢係可以唔需要登記嘅。 嗯，咁而家條條例有冇啲乜嘢你關注嘅地方 咧？嗱，條例咧，我當其時所提出嘅一啲關注咧，包括係即係譬如話，而家喺機器上面用嘅，咁到其時會唔會有人係雖然話嗰啲卡要喺機器度用， 但攞出嚟實質上面係可以攞嚟打電話呢，咁或者係有啲人登記咗要機器用嘅，咁會唔會係有啲不法之徒喺嗰啲地方明知個水錶啊、汽車啊、或者係電錶啊裡面有 SIM 卡嘅，咁佢會唔會走去拎張 SIM 卡出嚟係即係做一啲違法嘅嘢呢？咁呢個問題今次局方呢係冇回答到我嘅關注嘅，咁我相信佢今日公布嘅都係啲框架性嘅嘢啦，咁可能到其時喺法例嘅小組委員會裏面我哋可以再查詢。咁另外我之前都係有問過嘅，就係話如果有旅客喺香港佢嚟短期嘅一個旅行，佢登記咗張 SIM 卡，咁佢走嘅時候譬如佢喺關口有人向佢兜售，咁佢賣咗佢，佢會唔會有個責任呢？但如果佢就算有責任都好，佢都去咗外國啦。咁嗰張 SIM 卡喺香港會唔會係又落上一啲不法之徒手上面，係去使用啊，又或者係做一啲違法嘅嘢呢？咁所以呢樣嘢呢，我哋就覺得即係局方都可能要上一步咪再明確嘅。今、次佢框架性嘅嘢呢，佢就冇答到咁仔細。咁但係呢啲我嘅關注，我都仲會繼續跟進嘅。 係阿陳斌啊，咁政府今日其實佢哋有冇講到呢幾時會將嗰個條例攞去立法會嘅法案委員會嗰度啊？即係個程序上 個先定立後審議啊？下個拎下個禮拜交俾立法會。 係啦，下個禮拜交過嚟，然之後係先定立，跟住呢就後審議嘅，咁佢估計咧就九月到開始條例就通過啦。咁因為而家六月去到九月有三個月時間，咁所以我哋都會有個審議期。由於先定立後審議咧，我哋就會喺內會啦，內會成立個法案小組，然之後去討論。如果係討論時間唔夠，我哋可以向大會申請延展嘅。咁所以我相信審議時間係夠嘅。 点样睇今次政府决定用先定立后审议的方法来到为这个实名制立法呢？因为刚才即都听说，即可能仍然有一些业界的声音呢，就觉得某一些的即譬如数额不够啊，又或者呢是即某一些的譬如执法的部分，咁都见到今日有不少传媒去到追问啦，咁可能呢都引起一些社会关注或争议的。咁适不适合用一个先定立后审议的方法来到做这个立法呢？你觉得？ 我相信咧就先定立后审议咧，佢就可以话即系有个条例，佢先系想实施嘅嘢，咁佢有晒条文规定，甚至乎佢成个框架已经制定咗出嚟，咁佢就用呢种方法嘅。咁如果系社会有任何问题啊，咁嗰种情况咧，可以喺立法会里面再进行修订嘅。咁其实嗰、那个分别唔系话太大嘅。但如果是本身有意見呢，都可以在裡面進行修訂。咁無論是委員會階段可以用委員會名義啦，又或者用議員的個人名義都可以進行修訂嘅。咁所以在嗰個討論上面反而不是很大問題。不過呢個問題呢，就是話全世界本身都是有即係實名登記嘅，係香港冇嘅。咁其實都係即係追翻全世界嘅潮流嚟嘅。咁但係你話個罪案嘅問題啦，就係即係本地嘅犯罪情況呢，用即係太空卡嘅情況呢，喺過去都有嘅。警方其實佢都係啲數字透露咗出嚟嘅。咁當然啦，你話境外有啲電話打入嚟，其實而家境外打入嚟嘅電話都會顯示嘅，係境外嘅。咁甚至乎我哋之前同警方講啦，就係要同埋同電信方面講咧，就係如果係境外嘅，就更加要用一個比較明顯嘅方式，係顯示出嚟俾所有接聽嘅人士咧，就知道嗰個電話唔係嚟自本地，係境外咁樣。咁但係而家都已經有顯示噶啦，咁就未必話即係大家唔會留意到，或者係可能大家都會知。咁呢種情況呢，我相信就同本地嘅電話好唔同啦，咁起碼杜絕咗一部分先啦。 陳南斌，仲有少少即係關於執法上面嘅問題想問你，可唔可以喺7:30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兩句啊？ 可以啊，可以啊。 哦，多谢你先吓。咁我哋嘅电话18723111，18723111啦。咁讲紧就系政府咧，就将会系已经系行政长官同行政会议咧，已经通过咗订立规例，就落实呢个电话智能卡嘅实名登记制度啊。今个星期五刊宪啦，咁下个星期三咧就会交俾立法会审议噶啦。咁啊，9月1日之后咧就生效啦，就分两个阶段实施噶。咁我哋电话18723111啦，咁啊各位有冇用过呢啲嘅电话储值卡咧？咁对于今次实名制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听一听7:30嘅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6宗输入同埋1宗本地源头不明嘅个案。另外，初步确诊少于5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未揾到源头嘅本地个案，患者系一名35岁男警员，公共化验所嘅复检呈阳性，入院之后嘅检测就呈阴性，但系冇证据显示屬於化驗所污染或者假陽性，要等基因分析才能夠清楚個案是否屬於第四波疫情的餘波。這名警員住在油塘油美苑懷美閣，他的兩名小朋友昨晚有少少病徵，暫時檢測呈陰性，但是對鼻病毒和副流感病毒呈陽性。有30多個曾經同患者工作的警員要檢疫，連同他的家人和接觸過的人一共有40至50人列为紧密接触者。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认为，获豁免检疫的金融机构高层，除了完成接种新冠疫苗持阴性病毒检测之外，他们亦应该在抵港之后接受病毒和抗体测试。又认为政府未来可以将安排扩大至其他行业。梁卓伟亦都提到，香港同内地计算确诊者嘅方法唔同，认为特区政府应该以香港嘅方法去评估疫情，决定系咪扩大回港而不适用嘅地区。佢又话，当务之急系为市民提供接种疫苗嘅诱因，并且解决民间嘅疑虑。佢话，唔少市民嘅接种诱因系旅游回港之后唔使检疫。认为只要他们完成接种疫苗，抵港之后进行病毒和抗体检测，应该是安全。47名民主派人士涉及去年的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法庭今日处理其中8人的保释申请。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兼总裁判官苏慧德听取双方完结陈词之后，拒绝吴正亨、钟锦麟、黄柏宇、赵家贤、刘泽峰、范国威和余慧明的保释申请，吴敏仪就撤销保释申请，全部人要继续还押候讯。苏慧德说，没有充分理由相信各被告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因此拒绝保释申请。同案早前有11名被告获准保释。位于台北市阳明山的文化大学，4名住在宿舍的学生感染新型肺炎，包括2个香港学生。校方接受访问的时候说，2个香港学生目前没有症状，他们因为准备返港所以接受检测，结果是呈阳性，2个人已经送往医院隔离治疗，校方会派人继续提供协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间雨势减弱，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转吹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星期五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和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到今晚的9: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特别 嘅消息先啦。咁啊，讲到咧，半山嘅马纪仙峡道近住门牌22号嗰段咧，之前因为塌树嘅关系啊，来往方向都影响到部分嘅行车线。咁啊，之前就比较塞车啦。而家因为嗰个现场咧已经系处理好啦，咁啊，封路就重开，咁啊，只系多车啲，就冇之前咁挤塞噶啦。马纪仙峡道22号门牌嗰度，之前受塌树事故影响嘅封路全部开翻噶啦。九龙方面咧，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同仁街快线啊，即系行车隧道嗰度啦，有意外嘅，咁啊塞到去九龙湾德宝花园附近啊。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对开快线，即系行车隧道附近有意外嘅，咁啊龙尾就去到德宝花园。反方向咧，而家去呢个龙翔道都系车多，行车缓慢。而之前红磡嘅德文街去黄埔花园近住船澳街嗰度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噶，清咗场啦，就多车啲啦。仲有就系新界嘅西贡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仔段，都系因为意外嘅关系，龙尾去到银线湾道啊。西贡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仔道大埔仔段啊，因为之前有意外事故，而家塞到去银线湾道附近嘅影业路咧，都系比较挤塞噶。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之前咧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曾经有间歇性通车嘅措施，而家取消咗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落山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去沙田方向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沙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啊。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咁啊而家都系多车啦。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子山隧道之路多车的，龙尾在北架山花园附近。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丁九桥之路都是多车啦。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都是繁忙的啦。龙尾去到美松苑和尖山隧道。安全车速报告有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同埋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金文峰。 自由风，自由风。而家讨论紧咧，就系政府就订立规例啊，咁就系将呢个嘅电话卡咧就系实名制吓。咁大家点样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啦。咁喺新闻之前咧，就同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倾紧嘅，揾翻佢出嚟先。陈恒斌你好， 陈斌 你好，陆宇光 系 ，hello 金文峰。 系啦，今次咧嗰个嘅规例咧吓，咁都讲到话咧一啲嘅执法嘅情况啦，咁就包括话即系一般嚟讲咧，执法部门咧都系需要法庭手令咧先至可以攞翻一啲嘅电话卡嘅登记资料噶。咁但系咧就喺一啲嘅情况之下，譬如系迫切或者紧急事件嘅特殊情况之下，咁执法部门咧就可以咧喺冇法庭手令底下咧就攞呢个电话卡嘅登记资料啊。你觉得乜嘢嘅情况可以让执法部门冇手令系比较合适啲咧？ 嗱，呢样嘢一般情况都有嘅，即係譬如话好紧急啦，又或者係好严重嘅情况之下，救人要紧嘅时候，咁佢当然係可以做呢样嘢嘅。咁但係佢亦都必须要去到某一个层次嘅人士呢，佢先可以要求即係批准去攞一啲资料嘅。佢亦都唔係话求其一个人可以去攞，佢都有一定嘅程序要行嘅。 咁就所以其實喺其他情況都會有呢種情況嘅，即係包括係即係入屋啊、搜查嗰種情況都其實有呢種情況。 嗯，咁你又覺得國安法係咪應該包喺呢個嘅情況底下咧？ 咁要相信要了解嗰個案情啦，係嘛？如果係去到一個好嚴重嘅情況嘅，咁譬如話喂爆炸啊，又或者係核彈啊等等嘅情況，咁你就必須要有一個緊急性咯，係嘛？ 嗯。好啊，唔该晒陈恒斌啊，多谢 你，唔该晒陈恒斌， 唔该晒 陈恒斌咧，就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啦吓。咁各位有咩嘅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冯生喺度， 冯生你好， 系 啊，请讲。 我系退，我打太空卡打咗成十几年啦，嗰张太空卡，最关我好少电话嚟嘅，就我充值50蚊咧，就打成3-4个月嘅。 嗯， 如果上台咧。就個個月都起碼都係扣水俾電信公司嘅。 嗯。 咁我好少電話，但係你而家變咗實名制咧，就如果譬如發生咗問題我跌咗個電話啊，或者唔見咗俾人撻咗啊，咁又發生咗一次，又係咪又入我個數咧？ 咁都可以同電信商講話你即係報失返你張電話卡嘅、 因為到時就如果你真係唔見咗咁當然都要報失返呢因為始終 同你上台咁一樣啦即係可以報失嘅都 而家我哋唔見咗電話卡咪有佢囉咪算佢買個張囉、就係呢個問題啦咁、或者我第日唔用呢唔用咁又佢個 number 又俾咗第二個用又入我數 唔系，如果俾咗第二个用咧，咁样佢就会登记另一个名嘅。如果你即系跟翻个正常程序去取消翻嗰个登记个名嘅话， 政府啊，做埋呢嘢劳民伤财。 即系对你讲，对你嚟讲系好麻烦嘅一件事，系咪啊？ 唔定止啊，我有啲 friend 佢都系打太空卡啫嘛。 嗯。明白 、好啊，多谢晒冯生嘅电话吓，咁佢就自己即系各人有各人用呢个电话储值卡嘅理由啦。头先阿冯生就讲话，即系佢计过啊，因为佢冇乜电话打入嚟啦，冇乜用电话啦，咁所以计过咧就即系平过上台啊，咁所以就比较多用电话卡吓。咁我哋听埋另一位听众先，有李生喺度。 李生你好， 李生你好，系李生系唔好意思，你好。 其实听唔听到啊？ 系听到，请讲下。 啊！我贊成嘅，其實好多國家我哋去玩，你知道新加坡啊，好多地方入境都要做呢樣嘢嘅。其實呢樣都杜絕咗好多人響利用一啲咁嘅太空卡嚟去犯案，好多都聽過電話騙案啦，都係用呢啲咁嘅太空卡嚟嘅。咁日後如果真係實名制咗咧，我覺得係可以杜絕咗一啲非法用途咯。啊！至於你話國安法可唔可以啊？頭先聽阿陳恆斌講，我絕對贊成咯。即係緊急嘅情況下，任何嘢都係緊急嘅情況下，去法院由一個法官係批准嘅話，我覺得並無不可咯。呢一樣嘢就我係咁多意見。 OK， 好啊，多谢你吓。 谢谢你。 不过头先要更正少少，因为咧就头先讲嘅话就系规例咧容许喺紧急迫切嘅情况之下咧，就执法部门唔使手令， 好似系警司啊嘛。 系啦，系就授权即系一个警司级嘅人员啦，就要求咧系电信商提供翻呢啲嘅电话卡嘅资料嘅吓。咁头先阿李生就讲到话啊，其实外国都有啲嘅咁样嘅例子啦。咁都睇翻咧即系政府提供嘅资料啦。咁就话呢个电话卡嘅实名制咧。在全球大约3%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实行了，包括就我们香港人都经常去的地方，包括是日本、韩国、欧洲国家、东南亚国家等等，都是说有用实名制的。就是譬如在当地买一张储值卡的时候都要填报一些个人资料的，所以就认为香港都应该要一视同仁。 我想可能很多香港人去旅行，我想都有差不多的经验，去到即你要登记一张电话卡，其实都要攞自己嘅护照登记翻啲资料，我谂呢样嘢其实就应该大部分香港人，我相信都会理解系咩嘢一回事嚟嘅。 咁都要睇睇啦，嚟緊呢就係星期五刊憲，下个星期三呢就喺立法会度审议㗎啦。嚟緊9月1号呢就会开始呢就係电信商即建立一个登记系统。咁就呢就係分阶段呢就会实施呢个嘅实名制㗎啦。咁我哋都有机会再讨论呢个话题。 好。 見到一啲嘅私人發展商啊攞層樓出嚟咧，俾啲打咗針嘅市民咧抽獎啊，有啲人會擔心啦，會唔會為抽到層樓唔適合打針嘅都走去打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企業提出一啲嘅鼓勵啊，會有正面嘅作用。但係咧，係咪因為擔心呢樣嘢，咁於是乎連呢樣嘢你又唔做，咁樣諗嘅時候咧，冇乜嘢可以做噶啦。我相信每一個人會有掌握翻相關嗰啲嘅信息數據，作出一個決定。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陳亮君、高福慧，星期六問責。 我以住码入直路嘅时候啊，恒啊、亨同埋阿勤啊，三个叮当码头斗到难分难解，哇！忽然间大外档杀咗佢出嚟，边个嚟噶？咦，竟然系张基，张基逢人过人，锐不可当啊！最后阿勤啊、亨啊同埋阿恒啊，三个同埋张基一齐冲刺，想知道边个跑出？留意星期一至五啊晚八点至到十点，手下留情啦！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 广告咧，佢系一个搅拌机嚟，有文化上边嘅嘢，有消费上边嘅嘢，有美学嘅嘢，有音乐，就好多嘢咧系涉及到你个态度啦。我哋喺邀请唔同嘅客人，佢哋同我哋 share 佢哋个生活态度、工作态度，喺呢个所谓嘅搅拌入边，佢哋有啲咩小哲学啦。 由六月十二号起，逢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5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金文峰喺度。 系 金文峰啊，我哋讲一单咧就系一个罢工嘅新闻啦。 好， 咁啊，香港太古可乐嗱，咁啊早前咧就有一个新嘅一个薪酬架构啦，咁咁就但系咧就有啲员工咧就计过啊，咁啊其实咧就可能咧会令到佢哋减薪嘅，咁有啲人就计过话啊，最多可能减几千蚊嘅一个同事咁样，咁跟住咧就引起一啲嘅员工嘅不满啦。咁其实咧就上个礼拜啦，5月28号开始咧，咁就佢哋都发起一啲嘅罢工静坐吓，咁就嚟自太古可乐、可口可乐嘅一啲员工嘅工会啦，咁就发起一啲嘅静坐抗议啦，咁就不满系公司要求佢哋咧就接受呢个嘅薪酬嘅调整咁。咁其实咧就见到话咧有啲嘅。工会咧都讲话，其实有九成嘅一啲运送咧，水啊，运送蒸馏水嘅啲员工咧系参与今次嘅罢工嘅，咁所以咧就唔知道其实会唔会都有啲听众啊，今日喺公司都可能收唔到嚟自可乐嘅员工嘅送水咧，咁都可能出现啦。咁亦都咧系其实有呢个罢工咧就系延续到即系嚟到今日啦。咁其实咧就寻日都有一啲嘅工会同高层会面啦，咁但系咧就。資方都仍然係堅持住呢個薪酬調整方案啊，咁啊工會嘅建議咧，佢哋就係拒絕咗嘅咁。點樣睇今次咧，就又有一啲嘅工會就係、是、或者行業啦，係出現一啲罷工嘅情況，薪酬嘅問題啊。 我諗即係大家都知道而家個經濟狀況啦，咁其實就算我諗所有公司，我諗做到即係當然我哋成日提倡即係社會企業責任咁樣樣，但係我諗去到最後，即係公司都要睇個利潤。咁喺呢一個嘅情況之下，我相信即係嗰個薪酬新個所謂新嘅薪酬架構啦。咁其實咧，即係大家都明白一樣嘢，即係係諗，即係公司一定係諗方法點樣去即係減低佢哋嗰個開支。咁當然我哋站在即係一般市民嘅立場，希望即係睇下有冇方法，即係令到呢班工人即係嗰個。嚟緊個生活真係唔好受到太大影響咯，但係似乎而家呢一刻即係始終香港嘅即係大家都明白勞資談判裏面咧，勞方永遠都係處於一個劣勢嘅，咁所以係其實我相信係幾困難嘅，對佢哋嚟講而家呢一刻，特別係個經濟環境又咁差嘅話。 嗱，今次太古可口可樂嘅薪酬架構究竟係點樣？點解會啲員工話係減咗薪咧？咁都睇翻一啲報道咧，咁都講話個方案咧就係將員工嘅薪酬咧就封頂嚇。咁另外咧就係有一個新制度咧就去計算佣金，咁就話咧係要達到一個銷售量咧。咁咧先至係銷售量嘅指標啊，先至咧係按住呢個機制咧去發放佣金啊。咁同埋咧亦都話咧係要將部分嘅一啲客户業務所賺取嘅佣金咧就上繳俾管理層嚇。咁其實 啲詳情咧，可能都要問翻工會啦。咁就有啲員工咧，就覺得咧，就今次可能會被減薪咧，就即3000至10000元不等啊。有啲員工咁樣講嗱。咁究竟詳情係點嘅咧？咁我哋不如揾工會嘅代表一齊傾下啦。電話旁邊有太古飲料香港職工總會總務幹事陳子傑啊。陈子杰你好， 陈子杰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嗱，不如我哋请你首先解一下咧，即系公司提出嗰个薪酬架构嘅调整，究竟系点样？点解你哋会觉得系会减咗人工咧？ 因为本身啊，佢个新嗰个薪酬方案咧，有几样嘢嘅底薪咧，佢原本嗰、那个向我哋员工提出咧，系会有一个底薪嘅封顶啦，咁就系17000啦。咁而去17000嘅封顶，咁而佢嗰、那个。有幾樣嘢嘅，可能叫類似係佣金啦，同埋一啲嘅一啲叫做跑獎嘅即係一啲可能 sales 跑獎嘅數咧，到咗就會有一個獎金啦。咁依樣嘢咧，佢都會設咗一啲一啲嘅上限啦。咁同埋有另一個叫做叫 kickers 嘅嘢咧，即係類似又係跑獎嘅獎金咧，佢哋有入邊嘅數咧，佢。未來公司就提出會將佢嗰、那個同佢個盈利係會有掛鈎，而但係個究竟係咪好似佣金，好似話我買一盤汽水咁我就有1元嘅佣金，係咪咁清楚明確話俾啲員工聽咧？其實就唔係咯，咁佢就同嗰啲員工講係一個商業嘅機密咁樣，咁所以其實咧有好多無論佢係封即係喺個底薪嘅封頂好啊，同埋喺個資訊值極都嘅唔清晰嘅情況底下咧，就強迫啲員工去喺5月28日必須要去答覆你接唔接受一個新嘅薪酬方案，又去首位聲稱嘅優化方案啦。咁所以其實就如果唔接受嘅話，就係解僱。咁所以其實當時點解28日我哋就會進行一個罷工嘅行動，就係咁解啦。就是、因為佢就話佢哋會解僱我，咁我哋就會要爭取一個合理嘅即係和平分手嘅賠償啦。咁但係最後佢哋嘅答覆翻嚟咧，其實就話我唔係解僱你啊，咁啊乜嘢都從頭嚟過，乜嘢都係話冇講即係當冇件事發生，四月疏忽就算啦。 係啦，陳子傑，首先想你將呢個新嘅薪酬架構同舊嘅比較下先嚇，即係譬如而家都比較多係即係一啲蒸餾水運輸隊嘅員工去到發動罷工啦。咁其實本身即係舊嘅制度嚟講，佢哋嘅人工係點樣計法，幾多錢？頭先你如果話係嗰個佣金嘅新計算方法係唔知點計嘅時候，你哋點樣計出係減咗人工咧？ 同埋而家你話17000封頂，咁其實呢個17000係啦，封頂嗰個底薪嘅話，咁其實嗰度而家你哋有幾多個大概幾多成嘅員工係超過咗17000咧？已經係。 哦啦，首先第一嘢，咁28日罷工其實係營業部嘅即係嘅 sales 去罷工啦，咁所以個位就係後期嘅蒸餾水嘅運輸隊嘅同事先係去參與翻嘅，咁所以搞清楚呢件事先。咁而17000其實咧就講緊營業部嘅即係嘅 sales 咧，佢係有個封頂嘅。咁當然我唔能夠。完全掌握曬，即係話有幾多人已經達到17000啦。我諗應該都日年資較長嗰啲，因為我哋都會知道有啲可能做到20多年，即係由2000年開始做，或者係有啲可能係即係可能做十幾年咁樣。咁其實你會見，因為工會每年都有同佢爭取加薪，咁所以我諗估計係超過1/5至60%嘅員工咧。是多過17000底薪嘅，因為佢哋嗰個人工係會不斷咁去即係增加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就係依個情況就係，所以其實就變相就係好似之前工會爭取嘅嘢啦，就即係公司嘅疫情就取消曬佢哋嘅加薪咁樣嘅情況咯，係啦。咁所以佣金方面咧，我唔方便喺度講，因為其實本身即係依個即係涉及嗰個公司嘅機密。如果我講，可能即係公司都會話我哋嘅呢樣嘢。咁係啦，咁大致上其實係會令你話頭先點解你唔清晰嘅情況底下都會知道咧？因為其實嗰、那個嗰、那個每個盤嘅可樂嗰度，可能話嗰啲嘅嗰、那個。盈利嗰個掛鈎咧，其實只係即係其中一部分啦。咁仲有嗰啲佣金嘅嘢，佢都係有調整到嘅。所以其實就粗略估計嚟嘅，就係嗰個3000至10000蚊嗰個情況。 Okay. 或者調翻轉嚟問啦，即係我哋唔問點計，因為你而家其中一個講新個架構，嗰個薪酬架構咧就話計嗰個方法好唔清晰。咁其實而家嗰個計算方法你哋清晰了解㗎係嘛？即係計嗰個佣金。係，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咁但係新嗰個你就完全佢亦都冇講點樣計。 係啦，因為佢係 商業機密 一個，佢會同嗰個本身佢每一個產品嘅成本去掛鈎嘛。咁所以個位就係、是佢賺幾多錢？佢每一個佢假設買一罐可樂賺幾多錢？我哋係唔會知嘅，公司亦唔會話俾你知咯。係啦，咁又或甚至乎，其實可能佢話佢有啲可能啲原材料加價，咁令到佢盈利減少咗。咁其實係咪會唔會去減少咗嗰個獎金咧、或者嗰個養金咧？其實係佢會佢話佢會嘅。咁但係其實幾時減少我哋唔知，我唔知幾時去。減少咗增加嘅成本咁樣， 即係以前咧純粹就同個銷售量掛鈎嘅啫，咁所以個銷售量就你哋知道嘅。但係而家如果同個成本掛鈎埋咧，個成本即係公司嗰啲貨物嘅成本咧，就唔會公開俾你知，咁所以你哋亦都無從知道公司點樣樣去計算。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 阿陳思傑，不如講下咧，就尋日工會同管理層就會面咗，就接近五個鐘咁耐啦。咁究竟個會面嘅情況係點咧？有冇一啲任何談判嘅進度咧？ 其實公司一直以來都係一個好似帶我哋遊花園嘅，佢成日都認為我哋嗰啲員工係唔清楚個方案，所以佢覺得係減薪。因為佢如果有睇嗰、那個即係嗰個傳媒嗰個公開信，佢都話係一個幫員工加薪嘅方案嚟，優化方案。但其實當然計個數，其實就咁淨係計佣金嗰啲嘢，佢哋知道係唔係啦咁樣。咁所以個位就係、是、佢又不斷咁解釋啦。咁但係其實最後咧，佢得出嚟結果，我哋問翻佢啲究竟你賠償方案點啊？咁佢都係堅持翻，即係由28號到而家都係仍然堅持一加一嘅方案，即係比勞工法例係多一個月咁樣嘅情況啦。咁而其實就算去到即係話留翻低嘅同事嘅話，其實都係話將嗰個新嘅所謂優化方案咧，其實係只不過延後到12月，我哋唔行住，我哋行翻舊制。但係12月打後，究竟係咪會行新方案咧？佢冇完全擔保到嘅。 OK， 咁樣你頭先都話即係工會有提出一個離職嘅補償方案啦。咁個方案係點嘅咧？咁點解咁快就提出呢個離職補償咧，而唔繼續同公司去到談判個薪酬架構咧？ 因為原本嗰、那個即係可能坊間，我覺得12加1好似比較大，其實當然依個就係一個即係談判個盤口啦。咁而但其實你會回顧翻咧，其實國泰咧其實都有一個賠償方案，而加上其實可可樂咧即係其實喺舊年咧嗰、那個盈利都係增長緊，佢逆市上即係唔好話上升啦，即係佢有賺錢啦。咁所以個位咧，其實點解我哋都話要要個12加1啦，呢個方案啦。咁雖然第二個問題係咩，我唔記得咗。 係即係而家即係好多嘅你頭先都講話，即係可能有一半嘅員工咁，可能都已經係高過而家個譬如底薪啊，就嗰個情況啦。咁即係好多都係一啲服務咗好耐老臣子啦。咁係咪都打算即係你哋好似你哋建議咁，有一個補償嘅情況之下就離職，咁而唔繼續同公司去談判個薪酬制度咧？ 係冇錯，因為其實點解咧？就係佢哋公司咧不斷咁去即係講即係可以話係反口覆舌啦。因為其實喺28號之前咧，其實即係公司咧已經係好斬釘截鐵，你唔接受一個新方案咧，一係你要。唔要就28號我就會炒你，但係去28號之後咧，即係當即係太古可樂嘅總公司嘅即係公司嘅總經理落嚟咧，佢就話冇依件發生，而係話唔係解僱，唔係炒人，唔係遣散，所以其實依樣嘢係依個反口覆舌咧，其實係令到好多員工或者一啲老臣子直情完全對依間公司係失去信心，即係其實對個個員工都好有感情。甚至乎其實話都想留低嘅，因為其實疫情底下個個都有一啲問題，即係都會可能有壓力啦咁樣。咁但係其實點解都仍然企出嚟話係堅持要走咧？其實最主要都係冇信心依個問題咯。係啊，咁佢而家其實佢話應承，即係話然後到12月份去話新舊制平衡，但係其實係咪真係唔會翻轉頭咧？即係唔會話行翻新制咧？其實冇人答到你，因為到而家佢其實有好多嘢都係 講完就當冇事發生過咯。 係 啊， 咁而家其實個情況係咪因為你話去到十二月就會新舊制並行啊嘛？咁五月廿八我哋開完會，咁跟住其實係咪之後已經冇任何嘅進一步話會再溝通咧？就等到十二號就到時兩個制一齊行定係點樣樣？ 唔係，而家其實係個意思係佢而家完全取消咗個新制先，佢會擺咗後邊去計數，去做一啲嘅計算。就話去公司就話會繼續出糧咧，就用舊制出，或者係如果話新制多啲錢嘅，咁佢就會用新制出。咁所以咧，佢話依個嘅雙軌並行嘅方案咧，會行到去今年嘅十二月咁樣。咁即係留低嘅人就會咁樣做咯。咁但係咧，其實好多員工都係唔相信佢，或者佢都話佢雖然話佢話唔會抽流算帳啫，但係其實係好多員工都唔相信佢，因為之前嘅例子、之前嘅經歷係話俾佢聽係信過咯，係啦。 好啊，唔该晒陈子杰，多谢你吓。陈子杰咧就系太古饮料职工总会总务干事嚟噶。咁其实太古都系一个新闻稿啦，咁就话会新旧嘅薪酬制度并行，至到今年年底，同事咧可以喺两者之中较高嘅金额咧为实得嘅薪金，并且话会检视实施情况噶。